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有好的音乐和好的心情，也会快乐，好好努力吧。穿越时空遇见你，我是阳光的陈慧琳。 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